What's very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是一， 是二， 是二， 十四， 十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会浮现什么呢？是不是大大的一组气球，下面悬挂着一只房子？那这是来自于哪儿呢？就是来自于《飞屋环游记》。这也是在最近听到的这样的消息，《飞屋环游记》卡尔的配音演员爱德华·阿斯纳在8月29日去世，享年91岁。而对于大家来说最著名的就是《飞屋环游记》，是由他来配音的。《飞屋环游记》讲述了一个老人卡尔曾经和老伴儿呢约定去一座美丽的瀑布去旅行，却因为生活奔波一直没有成行，一直到他的房子要被强拆，他才决定带着房子一起飞向瀑布的故事。爱德华·阿斯纳就是这位老人卡尔的配音演员。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从这里开始，从卡尔配音演员爱德华去世的消息开始，聆听《飞屋环游记》，聆听著名的电影当中的经典的音乐。我是王卓，欢迎收听。今年也是刚刚我们得到了消息，91岁的时候去世。在我们的印象里，最暖心的电影《飞屋环游记》里面那个戴着眼镜的老爷爷就是由他来配音的，真的是声音赢得了一代影迷的喜爱。2009年这部电影上映， 想一想也十几年过去，但说到暖心的电影，可能《飞屋环游记》会被很多人推荐。今天一起来聆听的也是在电影当中的一些经典的音乐，比如刚才的《飞屋环游记》，我们听到这样的音乐就会瞬间回到电影当中。当然也听着这样的音乐来了解一下这位配音演员爱德华·阿斯纳，他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多的成就，和他从小的经历脱不了关系。他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就醉心于戏剧的演出，梦想以后要当一个演员，所以在他服完兵役以后就加入了剧作家剧团的俱乐部，开启了他的演艺生涯。后来呢，他也拿下了5座艾美奖，又陆陆续续地凭借他的角色拿了很多的奖项。但说到这些奖项，可能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最最喜欢的就是《飞屋环游记》。你发现没有，刚才听到的《飞屋环游记》音乐里面，在最后的时候是那种暖心的也好，感人的也好，打动人心的也好，选择的就是钢琴。耳边《时光倒流70年》里面的电影音乐也是选择钢琴为主要的乐器，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一起分享的就是在很多经典电影当中的电影音乐。那下面要听到的这样的一段音乐，我们先来听一听。因为三段音乐都是来自于这部电影当中，这部电影其实真的是和音乐紧密相连的。哎呀，耳边的主题一出现，好像答案已经公布了。这是《海上钢琴师》。刚才听到的那段就是钢琴师他在电影当中的演奏，而现在是电影的主题曲，这也是钢琴师的形象。莫里康奈他的电影音乐应该说是电影史上几乎是无可超越的，他作曲编曲并且指挥的这些的演绎，就是此刻我们听到的《海上钢琴师》当中的电影音乐。海上钢琴师电影当中的音乐风格轻易贴切地游弋于各种的领域之间，在这里古典音乐好像变得更加的平易近人，直探人心。Thank you. 尼采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耳边听到的是天堂电影院，可能说到了最喜欢的电影或者是电影音乐，很多人都会选择耳边的这一部。天堂电影院本来就是在西西里岛一个很朴素的故事，在一家电影院为故事的这样的一个舞台，一个小孩他和天堂电影院的放映师发展出来横跨数十年的一段忘年之交的感情。而且呢，在这里也可以看到电影院拆的时候，大家回到小镇来为电影院送终。所有的这些都好像是一个很朴素的故事，但是无论是从音乐还是配器还是编曲，在电影音乐方面，它除了返璞归真，带给人的却是超级的感动和回荡不已的旋律。 整个电影都会营造那种恬适、淡雅、美好，而且是令人怀念的这种岁月，就像是一位忠实的老朋友，静静地陪伴小镇居民走过数十年的沧海酸甜和悲欢离合。在下面要听到的这一段音乐里，其实主题已经有了一些变化，来感受。是不是还是这个旋律，但是变得愉悦又甜美，轻松而自在，好像就能够看到一老一少在单车上那种怡然自得的身影。其实这也是很迷人的，在电影当中对于主题的变奏。 是玫瑰人生，但是这样的音乐却是来自于电影机器人瓦力。在这里机器人瓦力它出现总是会有耳边的音乐出现，就是玫瑰人生。 The magic spell you kiss, this is love the iron rose. When you kiss me, heaven sighsAnd though I close my eyes, I see love and rose. When you press me to your heart, and in a world apart, a world where roses bloom. And when you speak, angels sing from aboveEvery day void seems to turn into love song. Give your heart and soul to me, and life will always be love and rose. 就在机器人瓦力上映的时候，或者是刚刚上映完的那一阵儿，好多人都在找耳边的音乐。其实它的原版就是《玫瑰人生》，但是呢，却是耳边所听到的这个男声。那很多人会说，哎，在这里听到好像跟之前的《玫瑰人生》感觉也不太一样啊。是啊，经典的音乐就是这样，它有重新塑造的时候，就会给你完全不同的或者是颠覆性的感觉。下半时段有恒的魅力，我是王卓，马上回来。 他是平凡支教的缩影，离开城市送去希望之光，义无反顾化作大地之上最美彩虹。9月8日至12日，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夏日彩虹》即将重磅呈现，郝维亚作曲，刘恒编剧，张译执棒，泰斗级导演陈清一再度加盟，携手周晓林、李欣彤等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实力艺术家，唱响震撼心灵的美丽赞歌。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What's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12、12、 14、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耳边的音乐，很多人会说，哎，这是咱们用了好几年的电乐，我们被称为在话音外面的音乐就叫电乐。是的，选择的就是《天使爱美丽》里面著名的音乐，而且这样的音乐一出现，不由自主的你就会感受到就是它的法国风情。那下面要听到这一段，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录音，就是赫本在他的电影当中亲自来演唱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赫本的声音。 Very friend, oh, 这是来自于蒂凡尼早餐当中的月亮河，听到的是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呢是赫本自己的演唱，另外一个是交响乐团来演奏的版本。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这些经典的电影音乐。那可能有人会说，哎，今天感觉是一个黑白的一个现场，好像听到的都是特别特别经典的这些电影音乐，有几十年之前的电影，当然也有像《飞屋环游记》这样可能只有大概十年的时间吧，但对于我们来说确实都是最熟悉的电影和电影音乐。耳边出现啦，桂河大桥。 其实在永恒的魅力节目里呢，听电影音乐并不是特别多的，因为我们好像是把古典音乐作为我们最最重头的。但今天也是由于这样的一则新闻，就是《飞屋环游记》里面我们很熟悉的戴着眼镜的老爷爷那个角色的配音，就是非常著名的阿斯纳，他刚刚去世。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也是由他这个事件带来的，来听一听这些经典的电影。耳边旋律已经出现了，邮差。此刻聆听的这些电影音乐，可能音乐一出现，我们眼前会出现电影的场景，会听到电影里面那些著名的桥段回荡在耳边，这可能就是视觉和听觉所带给我们的，而且他们在一起又是有了一个 double 的状态，所以让我们更加的印象深刻。那在今天节目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想推荐的这一首是和中国的电影有关系。在几年前吧，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电影叫做《钢的琴》，在里面让我们很多人会觉得钢琴是不是让人觉得是一件很高贵的乐器，但是 这部可以说被称为喜剧的电影，它带给我们的却是那样的幽默和艰辛并存的感人至深的亲情友情的故事。那今天在节目最后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钢的琴》里面的这段音乐。特别查了一下，已经十年了，2011年上映。经典音乐这些永恒的魅力，听到的就是在电影里面我们所熟悉的这些旋律。那今天所有的这些音乐呢，也是要特别感谢，也是由于在《飞屋环游记》当中为卡尔配音的演员爱德华·阿斯纳，他的去世，91岁去世，生前获奖无数，带给我们的很多的电影里的这些配音，还有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优秀的演员，这些都是让我们难以忘记。所以说到他，大家脑海当中想到的就是动画片里卡尔的样子。好了，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那明天永恒的魅力会继续分享经典。我是王卓，明天这里再见。生命是永恒的，生活是永恒的，求索是永恒的，魅力也是永恒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永恒的魅力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就在